李慧玲、朱芬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左右乱局。 选战咧就好乱，咁啊唔止咧政界咧就好多讨论，连呢个娱乐圈咧都有人写微博、哦。 咁啊，琴日咧即系都同一啲电影界嗰啲朋友咧倾开嘅时候就话，哇，即系睇到一个咁样嘅微博、哦，亦都关呢个嘅政圈事嘅咁样。咁就话说咧，即系王晶啊，就唔系亚视嗰个王晶，咁就真系电影界嘅王晶。咁啊，咁佢就话自己咧就喺飞机上边，咁啊上北京咁样嘅。咁啊系闩咗机门之后咧，发现有个人咧好大声继续喺度讲电话，回头一睇，原来就系近排咧港民咧闹得火红嘅呢一个政协刘先生，咁讲紧咧就应该系 Dream Bear 啦，就系刘梦红啦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啊，不断咧佢喺个即系电话嗰度讲咧，就话同某一个主席解释佢唔识某一个人，到底系咩咧？ 你讲紧嘅刘梦红咧，而家就喺电话度。刘梦红你好， 早晨， 早晨。 知唔知今日有 李慧玲 上报啊？阿王晶提到你，寻日写微博， 系啊，喺飞机上面，喺飞机上边咧，佢 王晶系演艺界嗰个王晶，导演王晶，亮晶晶嗰个晶啊。 哦， 佢就话喺飞机上边撞到你，就话你咧不断喺度讲电话咁样嘅，咁啊同即系一位主席解释紧咧，就话我唔识啊边个嘅，咁啊你记唔记得有啲咁嘅事咧？ 哦，即系我系同嗰个电话系同阿林伟强倾嘅。 嗯， 你叫林伟强做主席 嚟嘅。系啊，冇错，因为佢系原来离岛乡市委员会嘅主席噶嘛。 咁你又同佢解释紧乜嘢咧？ 我其实咧，我咪而家讲就系前日啊，赶翻香港，赶翻香港啊，咁咧就呢个开记者招待会嘅。因为中午嘅时候嚟讲咧，梁福源等四位乡市嘅选委咧，佢哋喺流浮山小桃园咧有个记者招待会啦嘛。 哦，所以你就赶翻嚟。 因为我唔知道佢哋讲嘅嘢系咪实事求是。 嗯。 咁变咗我里边嚟讲咧，就即刻飞翻香港，飞翻香港。咁但系咧就起飞之前咧，起飞之前啊，咁我就有同阿林伟强呢个先生就通过电话嘅。我话喂，你呢个帮手安排嗰个饭局咧，其实我哋主要就系听新界嘅乡亲对于嗰个对新界僭建嘅历史严格，同埋点样兼顾情理法去解决问题，一个咁嘅沟通嘅会啫。呢个我提出呢个提议，同埋你帮我安排咧，都系好事嚟噶。我点解搞出个大头佛出嚟啊？咁讲。咁樣㗎嘛，咁變咗嚟講，佢話：，佢哋唔會亂噏嘢㗎啦。咁講，你放心啦。咁樣，咁但係後嚟我飛到翻香港之後咧，就未落飛機所聽到，即係喺滑行期間，我打開手機問咗啲朋友，所聽到嘅嘢咧，就同事實咧有好大嘅出入，係嘛？咁變咗嚟講，甚至乎最簡單嘅係坐正我對面個位置，都無端端咧細聲豬肉話。这个是坐我身边，是吧？一等他说那个上海仔没两句，一阵间又有些报道又说他跟我在坐我身边交头接耳。即是我觉得呢，我们你挺唐又好，或者我挺梁又好，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就说事实呢就不只是事实，观点可以对立，但事实不容。咁变咗我后来开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呢，是前日下午是五点钟。咁五点钟开记者招待会之前咧，我同阿林伟强咧就通电话，我话阿林主席，佢哋而家即系讲嘅嘢，嗰啲净系讲个位置啊，都同事实好大出入、哦。明明系坐我对面，咁又话坐我隔篱咁样，咁我点啊？我话嗱，我哋个沟通咧系出于个好意，咁而家嚟讲连个位置都乱得牙四，咁点办啊？咁样。咁我话得，我同佢哋咁讲啦，咁样。 即系开完记者会之后咧，乡市开完记者会，刘梦红系咪乡市开完？ 刘梦红 系咪乡市开完记者会之后咧，你都仲同阿林伟强咧沟通？ 记者会之前啊，因为你哋系五点钟到 啊 嘛。 你话之前倾过，咁但系你话落机嘅时候有听过吗？ 四点到五点之间，我同佢通电话啊嘛。我问佢话你教我点讲啦？事实系坐我对面。但你嗰啲乡亲咧就话坐乱，话坐我隔篱咁样，咁就点回事咧？我话我系嗌你安排嘅，而家又话而家佢哋讲嘅版本又唔同咁样， 咁點辦啦、啊？咁樣 咁點解林偉強嗱嗱林武雄啊，林武雄，我哋剛剛聯絡到咧林偉強啊，咁佢願意同你一齊對話咧，講清楚個情況 啦。主席，林偉強係好事嚟㗎嘛？咁佢話，因為前幾日咧報紙有報紙問佢。 嗱、喂，林武雄，嗱，你俾阿林伟强回应你头先嘅讲法先，即系佢，林伟强，林武雄仲话咧，上机嘅时候咧， 都同你 系要向你汇报，咁你就话俾佢听咧，乡事咧会小心讲嘢嘅，唔会乱讲嘅咁。咁但系跟住讲咗大段嘢咧，阿林武雄话落机又即刻向你即系投诉啦，就话喂，佢哋唔啱喎吓，即系乱讲喎咁。咁系咪 个内容咧？我完全都唔知。 咁 啊，林偉強嗱兩個，因為如果咁咧就討論唔到啊。 係，我哋一人講一句好唔好？ 嗱，林偉強，我想問，係咪喺記者會之前同埋記者會之後，劉夢紅都打個電話俾你咧？ 佢主動打俾我講好多嘢，我覺得係俾我係好煩嘅。真真正正常嘅交談咧，留一個電話，就佢打咗成10個電話俾我，我覺得佢唔知做咩，係想游說我要接呢個波咁嘅啫。我只係有個咁嘅感覺啊。OK， 先唔該。 是林木喂喂 是 咦 是阿刘梦红现在是离开了他的电话的。 嗱刘梦红这样很涉章的。即如果你刘我真的要跟刘梦红讲真的如果你这样 cut 了个电话很涉章那就是公众感觉是什么呢你说啦。所以就希望我们现在会打回给阿刘梦红他会接回电话。 不要啦我不想我的事情既然交给是有关部门去执法调查。最后的法局是不是我约的嘛是不是我提供名单而已是不是地点而已、是不是我博取而已 但是林伟强、你刚才提到就说刘梦红很想游说你接了个波。 不是我的感觉不是我的感觉即是个人都是这样犯得着由朝头早这么早打给我回来打给我往时一点都没有联络的。犯得着要这么多一个人梗是有个原意才会这样的嘛。我的电话打成十个给我之前的时候打那么多个给我之前是没有联络过的。咁點解要咁樣啫？我覺得嘅事有嘅，因為事實上係由我。 你覺得好委屈係嘛？ 我唔係委屈，即係事實上，一從政嘅人一定係會咁噶啦，是非非黑白白。但係我覺得認為係咪另有愛情呢即係我就唔想即係再渲染到呢啲問題啦。 但佢頭先所講嘅，佢就話咧，即係打俾你，然之後你就話，嗰啲鄉事就算開記者會都唔會亂講啲咩嘅，你放心噶嘛。咁佢呢啲係咪講大話？係咪屈你咧？ 唔係，我話咧鄉事委員會。 你有咁講過嘅？ 我唔係。唔該，你唔好咁樣講。我嘅講 wording 咧，我話係會如實報導嘅。事實就事實啊嘛。如實報導嘅時候，咁唔係我約咪唔係我約咯，係咪先咧？係對我有利嘅呢啲。根本嘅時候，嗰幾個鄉事唔會偏幫我嘅、哦。你有冇睇到其他其中張報紙嘅時候，更加清晰話啊，唔係林偉強嘅，仲有一個人，仲指咗一個人出嚟先。咁根本呢咁多個鄉事嘅成員，我冇同佢通過電話話約我一日嘅食飯噶嘛。所以唔需要質疑嘅。佢講嘅重點就偏離咗啦。最緊要係咪我約先？名單我都唔知嘅。 但係林偉強，你可唔可以幫咧公眾咧去了解一個問題？點解嗱？當嗰個中間人咧，即係譬如接受你嘅講法，當唔係你，咁點解即係佢要偏袒嗰個中間人，唔講佢名出嚟咧？即係其實你可唔可以幫我哋解讀一下，究竟有咩情況之下佢唔可以講個中間人個名出嚟？ 嗱，第一可能嘅名單方面咧，令到係大眾化質疑啦。咁你間間寄我名單嘅時候，係我提供，我一個都唔知，包括埋係佢哋嗰兩個競選辦嘅成員唔知。如果真係要係深化呢個約會嘅時候，我可以親自打俾梁振英啦。即係如果你話普通係聯誼嘅時候，揾幾個同佢傾下偈又唔同。咁但係事實上係未到呢個地步啊嘛。嗱，事實上今日從其他報章啊都睇得到咧，佢另外有啲部分出席嘅成員都話指咗係邊個約嘅咁。嗱，我唔排除係邊個真與假，但事實上呢個成員名單我又唔知，亦都唔係我約。但是他是要求過我約，但是我呢就沒有跟他成局的那時候是。因為當時新年的時候我見到聽不知道哪一個在說他說有一個飯局你會不會出席我不會的啦我都不知道這個根本的時候。即是實際上經常有飯局有些人都見到我都希望我一起參與一下這樣。但所以我覺得這個奇怪為什麼一定要全部擺在焦點在我那裡他是不是當時覺得我是不出聲呢這樣。我昨天這樣澄清， 好蝦一 點這樣，我昨天這樣澄清，我是要承擔這個責任的，我的政治生涯就算好與不好，我都不想一個句號衰收尾的嘛，是不是？ 如果是我的，不要好像保泰那樣，你對， 不是即是用比例其他人，就是我要承擔的嘛，面對公眾，所以昨天的時候，那些例如等於我女女這件事件，我後來我都一定要出來澄清，因為事實上我不想被人家這樣，即是 即係推裝落我度咯，希望唔好介意 ，OK。 嗱，如果你講到呢件事，其實我哋都想即係知道多啲嘅即係資料嘅關於呢件事，因為大家睇到嘅就係嗰一張相，就係阿糖糖咧就同埋你嘅女女咧一齊影嗰張相，就一張即係都幾親密搭住膊頭嘅相。 嗱，已經過咗㗎啦，唔好再提啦。你呢個都唔係新聞㗎，即係尋日澄清嘅時候，有人話會覺唔覺得我會報復？根本呢啲咁嘅殺人犯案，因為成招嘅時候，有啲人係偽造或者點都好啦。 嚇、啊！即係你嗰張相有機會係偽造啊？你意思係？ 我唔想再提呢個問題。已經澄清咗就算噶啦，今日你再訪問我都冇意思嘅，係咪？就不如講翻就嗰個飯局啦，好冇？ 嗱，其實嗰個飯局咧，而家即係我想問嗱，你今朝同我哋傾偈嘅時候咧，曾經就提過咧，就係話即係你如果係你約咧，你就唔會約呢度有某啲人咧，你係唔會約嘅，因為即係其實你 唔係因為對嗰件事無補噶嘛，我只係希望約幾個係推選委員會嘅目的嘅時候，希望佢以為佢用心良苦，了解係新界事務啫嘛。 咁我想問，如果而家約嗰即係嗰個組合咧，你會覺得係啲乜嘢人約嘅咧？係咪要對新界好有影響力？而個影響力要高過你咧，先可以約到一個咁跨範圍嘅飯局咧？ 影響力比起影響力咧，就係人比人就比死人嘅，冇一個人話影響力係比個對方高過。系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嘅啫。所以问我呢个问题咧，我就好难答你嘅。但我觉得呢个饭局咧就出自离奇嘅，即系实际上唔系我约，但系我约嘅时候亦都唔会有咁嘅组合喺度嘅。嗱，事实上嚟讲，好似例如嘅时候，西北区有两个主席，点解唔约晒上粉沙打四个乡事会咧？ 嗯， 因为咁样唔公平。 点解咧？ 乡议局如果你唔公平去处事咧？變咗引起一個參， 咁會唔會係真係好似報紙咧？因為尋日報紙咧就賣咧，而家約嗰啲咧係有機會變節嗰啲嚟嘅。雖然就提名，但係有機會變節嘅。 以你對鄉事咁多認識，你應該可以即係幫到我哋解答呢啲問題噶嘛？ 嗱，因為主持即係兩位主持，你問嘅説話真係非常之清晰。但係你變節嘅時候喺未投票之前都唔確認到係是否變節，任何政綱都可以喺最後吸引之中咧係扭轉乾坤嘅。但正如好似尋日劉先生啊、劉夢先生咁，佢哋係唐營嘅人啦，就唔會。你既然知道我哋唐營提咗名嘅時候，你就唔好約我哋啦。大家唐營兩營嘅時候交流嘅時候，攞最後嘅票先就係一個係謙謙君子嘅爭票之風啊嘛。你而家嘅已經定咗人哋嘅時候，已經係一個死刑話，我哋一定支持佢，點可能啫？反而我哋仲冇同唐營聯絡過添。啊，咁樣真係覺得奇怪，所以我認為咧，應該要放開懷抱，真真正正嘅時候選邊個唔緊要，喺個政綱方面揾出佢係即係真係利民嘅政策俾大家接受咯。 你冇同唐營聯絡過，咁點解會提名糖糖咧？你哋？ 哦，因為大家捆綁式嘅時候，當日我係冇出席，佢哋嘅參與嘅時候咧，我哋少數逢多數。既然嘅時候咧，佢哋大家係話又係簽名係提名佢啦，即係佢過去嘅理念係相近嘅。咁變咗亦都冇發生近期咁嘅事件，咁簽咗名落去，即係應該都係應佢哋嘅要求啫。因為實際上梁振英冇要求過我簽名啊嘛。 嗯，咁頭先你就即係提過啦，就話阿劉夢紅咧，即係不嬲同你嘅聯絡都唔係話太多嘅。咁啊，突然之間， 直情係一個普通朋友啫。嗱，我都講過，佢今日尋日飲水嘅時候，咁嘛包住佢，根本實際上佢飲茶，我哋飲茶，但係一個係常客嘅飲茶。碰面嘅時候見到，即係我係以心為心，真係幫呢件事。但係由頭到尾，我都唔好想講太多嘢。 嗯。 但係你逼到埋身點咗名嘅時候，變咗我係俾人哋咁樣係擺咗落去，唔係咁公道。 但係你頭先都話，即係其實即係佢係咁打電話嚟都好煩啦。咁如果佢再揾你嘅時候，你會唔會聽佢電話咧？仲會唔會幫佢手咧？ 你呢個非常之好問題，因為既然擺咗喺司法部咧，我不想多提。最緊要有幾個情形咧，係簡單會一定揾錯。第一。出席嘅人士邊個聯絡佢嘅？佢一定唔可以講大話嘅。第二菜單邊個寫？定的日子地點係邊個？一定會係水落石出。所以呢個係好簡單，即係我覺得佢係太過混淆。邊個約唔緊要嘅，但係而家最緊要唔係重點呢個約會啊嘛，係嗰啲成員名單邊個朋友邊個叫啫嘛，完全我都冇醃沾手嘅，咁變咗就對我就唔公平咯。 但係其實咧，即係因為你都話俾阿劉夢紅聽咧，喺傾電話嘅時候就話嗰啲鄉事咧出嚟開記者會嘅時候咧係如實嘅啫，佢哋講事實。咁我想問，係咪你都即係喺呢班人開記者會之前咧，都同你有聯絡過？ 冇聯絡過嘅，一個都冇聯絡，我冇同佢傾過電話，可以追查電話記錄。即係你知啦，即係香港咁先進，我完全冇同邊個我邊個出席我都唔知。不過我就知道從傳媒之中係唔知邊個揾過我話有幾多招佢，我話佢哋如實報，佢哋唔可以講大話噶嘛。面對公眾嘅時候講大話就會受到質疑嘅，因為佢哋嘅任期剛剛開始，係咪先？所以我認為即係佢哋咁啊，一定最緊要事實啫嘛。根本嘅時候呢幾本嘅飯局係好普通嘅咋，最緊要嘅時候名單啊，俾人哋牽涉咗係點解要有啲被視為不速之客，係咪咩承認咧咁樣？所以造成咁大問題，但到嘅時又冇人承認喎。 應該要同邊個約就邊個情人最好，係咪先？如果我係林偉強約嘅時候，我梗會知道個來龍去脈，就係我唔知啊嘛。齊飯去食飯傾偈好簡單啫嘛。但係好似例如嘅，佢要求我幫手，我咪同我幫手。但係真真正正嗰個飯局唔係呢個飯局咯。 咁如果而家咧，即係搞一個飯局，但係搞到咁亂嘅時候，搞一個亂局出嚟，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鄉事啦，即係你自己呢一方面啦，會唔會同梁營嗰方面咧都會覺得哇，即係原來你係一搞嘅時候係會搞到咁樣出嚟嘅，所以我都係咧唔同你再搞啦。 我琴日仲係新聞界澄清過，實上任何嘅仇家鄉局捆綁式嘅投票，我哋仍然朝住啲目標，一定要以嗰個係政綱，以全港嘅居民嘅福。此為於貴，亦都可以眷顧到新界。在平衡發展之下咧，能夠發展新界，發明香港，我哋要去投嗰、那個。雖然係當選嘅時候，我哋提咗唐瑩嗰個名咧，但係最後決定係真係未決定嘅。即係實上近期嘅是非非已經變變，但係我哋一定唔會投白票咯。我哋都呼籲，希望能夠從呢方面咧，即係靜下嚟，大家即係。重回呢個正軌，睇下點樣搞法。 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報紙都講咗好多嘅，即係琴日啦、今日，咁就係話咧，其實上海仔咧，就喺以往好多鄉市咧去收地嘅時候咧，都揾佢幫手，咁所以覺得佢具呢、這個即係江湖地位，咁就即係所以出現喺呢個飯局。 呢啲咧，我反而 係咪真嘅咧？上海仔係咪幫到好多收地嘅咧？ 我同劉夢紅係提過，我話嗱，我話過去嘅時候，人哋話你認識。你認識係從好多幾喺好多方面㗎嘛 ？call 佢哋係協助新界收地嘅時候咧，可能排難解困嘅時候咧，係有個有個認識喺度㗎。但我唔覺得點解會有人咧會咁逃避話上海仔呢樣好，呢樣唔好，呢樣好。喂，過去嘅時候從好多途徑，我認識咗佢幾十年，但冇交往，唔係表示我哋有深厚感情㗎嘛。佢認識我就1988年，我當其時做立法局嘅時候已經佢識我㗎啦。後屘嘅時候係喺呢個係半島嘅時候見到佢，我哋識咗好耐㗎啦，我係咩？但係從一個正軌去諗就唔會有問題咯。我知道佢過去收地嘅時候亦都係幫過手嘅。我聽講話好似排難解困方面咧，亦都協助過。所以我唔覺得林鴻生即係覺得係見到有啲其他俾人哋批評嘅朋友就好似好閃避咁。呢、這個唔啱嘅喎。我覺得上海仔嘅時候，我以我對佢批我對佢評價嚟講，我見到佢到一個係出嚟嘅時候都係樂於助人啊，即係唔係話係有啲額頭挑住字話一個係壞人啊咁樣。即係我哋喂對一個人嘅更生啊，好點都好，都起碼俾一個機會嘛。但我唔覺得對人哋戴個有色眼鏡咯。 你冇閃避，會唔會其他鄉市有閃避咧？ 應該都唔會有嘅，因為我同其他鄉市，正如主持你問過我，今朝喺呢個半島嘅時候有冇同其他漁港區有冇出席？佢哋因為班人咧就唔係好中意開完會喺邊茶聚下，即係我哋邊咧住喺港島區嘅人咧，同埋發出嗰陣茶聚交談下咁咯。相信喺個聯誼方面，我就唔係好清楚佢哋是否真係太過熟絡咯。 即係而家個討論由小桃園又帶咗去半島，嗨好多， 係啊，好唔同啊！而家嗰個即係層次咁樣。咁另外仲想問你咧，即係除咗譬如你頭先提到啦，即係譬如上海仔咁樣，咁啊，你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好樂於助人嘅人啦。咁另外咧喺報章近日亦都出現咗另外一個名字嘅，就係叫做張全漢嘅。咁你又認唔認識呢個人咧？ 我唔認識㗎。不過，尋日從報章方面先係呢個阿仔仔先生，我真係唔認識嘅，我真係。所以如果係我仲更加奇怪，如果我係我真係想食飯嘅時候名單咧，我比較骨子啲，我一定會有個 sitting plan 啊，座位表啊，咁啊就傳曬俾大家。 不過林偉強，你真係叻過啊梁振英啊！梁振英咧睇咗咁多日報紙鋪天蓋地咧，都講唔出上海仔個名。你睇一日，你就可以講到仔仔個名。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下屆參選特首或者留票嘅時候再考慮。 你唔好高翻我啦，即係其實我自己能夠安分守己都算嘅。不過有陣時最緊要講公道話，因為你喺傳媒方面連公道話都唔講咧。我哋希望可以服務居民。 我真係好希望咧，可以再安排到你同阿林夢紅對話，但係佢斷咗線咧，暫時又未接觸翻啦嚇。咁我哋有機會咧，就再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林偉強。